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的留学时间呢，我们邀请到两位特殊的嘉宾，是来自香港的大学的同学，一位是来自香港大学的素，欢迎你。 你好，我是素。 嗯，还有一位是来自恒生管理学院的郑乐怡同学，欢迎你。 你好，我是周怡。 嗯，两位同学呢，其实现在呢是在我们的广播电台正在实习，同时呢，他们也是在香港生活，在香港长大，并且在香港求学的两位香港的同学，因为他们在香港的一些学习和生活的经历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分享给我们的朋友，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如果有意向去香港读书的话，那么在当地的大学里，从我们同学的角度可以有哪些比如说很有特色的活动啊，或者是生活的方面呀，他们可能能够从更贴近的一个角度哈去进行分享，让有意向的同学呢有提前的这样一个了解。好，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先和两位同学来说一说在当地上学哈，除了学习之外，学习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哈。嗯，除了学习之外，还有很多的课外活动。同学们，包括是当地香港当地的同学，还是我们内地过去的读书的同学，大家都是可以去参与的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是吗？素先给我们说一说，在你们香港大学有什么样的特色的活动？ 对，在我们香港大学呢，就是基本上每一个大一的新生或者是大一以上的都可以参加一个学会，然后我们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学会可以让你选择自由选择参加，就根据你的兴趣或者能力。你 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内地可能叫做社团， 对，我们也是社团，然后他们有很多类型的，比如说你喜欢做义工，你可以参加什么义工团或者是社会服务的团，然后如果你不想做干事也无所谓，你只要看那个电邮然后参加就可以去那些社团的活动，对，做那个 party， 我们叫做参加者，对，我们是这样有一个这样的文化。然后基本上你住宿舍、学生会、课外活动都有一支学会的，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社团在学校里有特别多，是吗？ 对， 嗯，那你参加了学校的什么社团？ 对，我那个是叫世界大学服务社，然后我们是主要比较学术性的，自己去找资料啊，然后举办一个展览，或者是做一些文化交流的，出去外面跟不同文化的人接触。对， 嗯， 是这样 的。世界大学服务社， 对。这个是其实是全球都有的，可是在香港只有我们学校才有的一个社团。 嗯，这个社团是你们组织来是跟谁去做交流呢？ 我们自己选定的，就如果你们 举个例子， 对，我们有跟香港的外佣，就是那些来自菲律宾或者是不同地方的佣工，有一个交流的活动，然后也有去国外，去捷克、波兰，跟不同大学的人去做交流的。 嗯，是通过你们这个社团里同学们自己来组织。 对，我们都要自主来的，全部都是自己来的。 嗯，做这些交流整个的活动都是你们自己策划的。 对，然后经费什么都是，基本上是我们自己去找赞助的。 嗯，那这个你们的社团里边有咱们内地的同学吗？ 我们面试的时候有有内地同学有参加的。 嗯， 然后其他的我们比较可能多元一点，所以我们也会有，我们上一届有可能外国的，也有很多多元的人有参加我们的社团，然后我们那边也有其实是关于中国的，对，中国研究小组什么的，那个学会就可能比较多一些内地人。 那你们最近这个学会组织什么有趣的活动了吗？ 最近吗？我刚刚就他一届一届的嘛，就我刚刚我那一届的 任期就完了。 嗯， 然后我们下一届就因为是七八月就开始准备他们的新生日。 新生日吗？ 新生日就是一些 orientation， 嗯， 对，就是给一些新生的在准备这个活动。 实际上刚才素所介绍的这个世界大学服务社其实是一个和外界和世界多元的这样的人群或者是组织或者是其他的地区其他的国家去进行交流的这样一个社团。 对对， 文化交流的。所以说那么在香港大学里边，如果我们参加到这样的一个社团里边去，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多元的文化和人群，去让自己的这种视野或者是说交流和交际的能力得到一个提高，是吧？ 对的。 那乐怡呢，你在那个你们的学校里边是不是也非常热衷参加这样的课外的活动呢？ 对，也有一个叫做高桌晚餐，就是 high table dinner。就是老师跟学生们他们一起用餐，就在一个学校大礼堂里面。对，然后就我们需要穿的比较正式一点的，就是男生西装，然后女生就需要穿裙子，还需要穿上类似毕业服的 毕业服那样的。 对对对， 校 服。对。 嗯， 然后就我们就一起吃晚餐啊，一起交流啊，一起聊天。对， 就是有点像晚宴一样，比较正式的场合的这样的交流。 对对对对。 那这个活动你们会经常举行吗？还是说一个学期还是一年？ 一个学期一次。对，然后每一个宿舍的人都必须要参加，不同的人呢或者内地生也他们也会参加的。对，认识不同的人呢， 本来可能不是一个班的。 对对对， 或者是不是一个学院的。 对， 但是大家也会全学校的是吗？ 对对对， 不分年级， 不分，就是大一到大四 所有人。 对， 哇，那规模很大呀。 对啊，那所以不过有些同学他们可能参加之前还是需要去报名的。 哦， 对。 就是说任何人报名都可以参加的一个活动吗？还是 他必须要住在宿舍里面吗？对。 哦， 就是需要住在宿舍里面的同学他们就会有这个机会去参加这个 high table dinner。 老师就是我们每一个宿舍也有一个老师，就是像领导一样，就是管理这个宿舍，然后就一起去享受这个晚餐。对。 你参加过吗？ 我参加过一次，其实我也是跟我的朋友坐在一起一起吃饭，然后就跟其他朋友认识，透过另外的朋友去认识他们的朋友。对。 所以这种高桌晚宴其实是一个促进同学们之间交流的，制造出来这样一个环境哈，让大家去交流。这个可能不会说在这个晚宴上你重要的是吃到多么好的东西，而是在于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让大家认识。 对。 这样你觉得去认识更多的朋友，或者说通过这样的形式认识其他的宿舍或者其他学院的朋友，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因为我们学校分不同的学院，比如说我是传播学院的，那我可以去认识其他，比如说中文系的，或者是business 就是商业，认识嘛，就沟通，然后可能我们会如果真的聊得不错的话，或者是做个朋友，就是这样。对。 对对对，大家认识的朋友更多，或者是说有的说法也是在提嘛，其实很多时候培养同学们的这种社交能力也是除了学习之外的一种重要的能力，将来在工作当中或者说以后走入社会对大家的这个提高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学校组织这样的活动，就是说不代表是说你要认识到怎样的人，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提升，促进这个交流水平和这个与人交往能力的提高，对吧？ 对对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好，素也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另外，除了你参加的这个很类似哈，这个世界大学服务社也是一个交流。可见就是说，在香港的这些大学当中，很注重除了这个我们学业之外，去和外界打交道的这样一个能力，是吧？ 对，我们就跟周一样，就是我们如果你要成立一个学会，那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人，就比如说我们那一支大学服务社，我们已经有很多可能来自 business， 有 engineering， 很多不同的人，然后其实通过这些你会认识不同国家，不同能力，然后对于你自己来说也是很大的提升，而且不只是在人际交往，自己的个人能力也会提高，因为你在中学的时候没有机会去做很多这么就跟外面可能一个交流团啊，一个活动联系的工作，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了解。可是当你有参加这些学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会眼界啊视野都会宽很多。 以及对于不同人的这种理解， 对 包容， 对，因为我要合作，就我们还有很紧密的合作，就很多吵架什么的你要自己解决也没有老师陪，就比较特别的是这些社团我们都没有指导的老师的，就全部都是学生自己来的，就没有人会给你资讯啊什么的，没 有 的。有 高年级的带低年级的吗？ 会有，可是他们不会干预的，就你们自己的、你们自己借的，你们自己做好你们自己的活动，所以是比较特别的。所以说你们那一届的人会特别的团结，因为是你们自己做很多活动、很多的决定的。 对，那其他类型的活动你参加的有吗？ 其他类型吗？ 其他的活动，其他的社团或者是说， 我有参加过别的社团的， 什么？ 对，我有参加过可能他们的一些晚宴，也是晚宴，有点不一样，在那里他们可能会请到很多很著名的人来分享，对，通常都是听讲座比较多，然后我也有参加过可能有一些运动系的就是爬山啊什么的，对，就会累一点，就是也很有趣。 一些体育运动类的这样的活 动。对，也很多体育，因为我们会共用一个空间的，我们对面的社团就是专门负责爬山的，对，然后我们就会有很多聊天啊，他们会露营啊什么的什么的，也会认识到不同，就算我们没有合作，但我们因为是对面同一个空间，所以也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 所以你也参与到他们活动中去？ 有，就很不一样的风格，就挺累的。 挺累的，因为那个涉及到体育运动啊、体力这方面的。但他们组织这样的活动，就是给社团内的这些人去锻炼这种身体方面和这种意志力、耐力和承受力这方面的训练吗？ 他们就看你不同的社团、不同的文化，就有一些可能历史比较久的，他们会一起去玩一些类似什么营啊什么的，就三日两夜，然后你们整个团队就去训练一下你们的默契度，就你们的团结力有这样的，对，然后也会训练到看他们彼此的性格合不合啊，这样也有让他们试着去做一个活动或者一个计划书这样。所以其实也是挺多元的，我们学校就看你是哪一个文化的。 其实就是选择，就算是选择这样的运动类的社团的话，其实它也是在，不是说单纯的去做这个体育的一个训练，它也是在训练这个团队合作呀，是吧？人和人之间的这种默契度啊，社团的意义可能也是类似让大家更好的去合作，或者说社会沟通的这种能力的训练。 对，因为有带领的部分嘛。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我的学校也有举办一些讲座，就比如说我是传播学院的，就他会每个星期就会邀请一些香港非常有名的记者或者是一些教授，比如说是中文大学的陈文涛教授，他会来我们学校的礼堂，然后去分享香港这个媒体的情况，还有他自己一个经历，对，就是他如何从这个记者这个工作转成一个教授这个过程，对，还有会有一些比如说。因为我的专业是财经新闻，然后就学校会邀请很多一些比较年轻的财经记者，分享他们如何刚刚大学毕业之后投身去这个社会，对，他听他们的故事就非常有意思嘛，对，因为 对，因为自己总是在学校里，还没有那些社会的经验， 对对对， 所以他们可能能带给你对将来的一种认识，或者是说为自己将来工作之后的这种实践给出一个指引，是吗？ 嗯，对。还有我们学院还举办了一个叫做商业新闻奖，就是他会，这是一个颁奖典礼，他会颁奖给香港不同的财经新闻非常厉害的，他们得奖，然后我们同学也能参加这个颁奖典礼，然后去采访这些年轻的记者。 嗯，就是给出一些和业界哈，就是这种工作的环境里边一些机会，各种各样的机会，让大家去接触将来工作之后的这种环境。 嗯，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不单纯的是去学习，还是要直接和一线或者说工作，在学校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接触的机会。 对对对。 嗯， 就是比如说今年这个商业新闻奖， 嗯， 我们邀请了香港这个财政司司长去做这个嘉宾。 嗯， 对，然后还有其他的媒体他们也有来，就是场面非常热闹嘛。 嗯， 还有你们可以认识到真正的媒体他们是如何的采访啊这些。 嗯， 对。 嗯，其实好多时候在教育的时候，就是包括他们的这个课程设定和活动的设定上，都会让同学们他紧跟这个一线的，紧跟这个工作实际，对吧？ 对对对， 去给同学们一个引领。 嗯， 也就是让这个学习的内容和这个实践的结合更密切了，是吧？ 对， 嗯， 不错。 你觉得带给你们自己的一些提高在哪里？就是学习和工作变得比较贴近，而不是会感觉到陌生，包括你来媒体实践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很难融入。 我觉得是因为我现在是大三嘛， 嗯， 就只有一年我就毕业了。 嗯， 然后我需要的是我要去更了解自己到底毕业以后我的工作是什么。 嗯， 我究竟是中文新闻还是财经新闻还是公关，就是不同类型的工作。所以这些学校举办的一些与外面一起举办的活动，就能够给我们同学去更了解自己到底日后想做什么，对，还有适不适合自己。 嗯，那这样的活动同学们当一个观众，还是说我们也可以跟他融入的比较紧密？ 我们需要，因为我们做一个功课，就是要采访其中一个记者。 嗯， 对。 嗯， 然后所以就没有比较，不是只是一个观众而已。 嗯， 对，因为我们需要去听，然后需要去当得奖的人他们上台领奖的时候我们去拍照。 嗯， 这个活动完了之后我们需要写一个报道。 嗯， 在很短的时间里交给老师。对，就像一个很快的新闻这样出报道。 嗯， 对。 嗯，我觉得就是你们学院，因为我们的这个媒体工作本来就是和实践结合很紧密的。 嗯，对， 所以他给出来这样的环境，就让同学们更快的去适应和接触实际的工作状态什么样的。 对，就是让我们去体验。 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这种促进学和这个实践的活动，你们在学校里边会有这样的训练吗？ 我们会有。 嗯， 但我们是比较自发性的，就我们学校会给你很大的自由度。 嗯， 就可能他会给一个机会，就是我们有一个讲座，但他不是要求你们所有人都要参加的。 嗯， 就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啊，你的时间来定，然后如果你要参加的话，他会可能你先做一个听众，然后你可以在之后跟他有一些接触。然后学校也是，我们学校会比较鼓励你自己去自发性去发掘一些人啊，去打一些关系什么的。但他们也会给我们很多机会，比如说我们是比较喜欢邀请外国的记者的，就我们的学院，因为他们跟外国的关系比较多。 嗯， 然后他会定期可能在你上课的时候找一个我们叫 guest lecturer， 就是 guest speaker， 可能他们就来带一堂课，然后跟你说一些 不是那一堂课要说的东西，但是给我们说一些他们自身的经历， 嗯， 然后也可以自由的交流啊谈话，或者下课以后你还可以去找他这样。然后我觉得他除了让我们更了解自己想要做什么以外，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去接触他们这些人，然后可能他们会有什么一些帮助啊，对以后的出路啊什么的。就我也有师姐是可能因为在那个场合认识了他， 嗯， 然后还有邀请他，啊，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个工作，也会给他一个很大的机会的。 嗯，对，嗯，其实我觉得听两位介绍完了之后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香港的，就说这两所大学吧，包括咱们这个素所在的香港大学，还有乐怡所在的恒生管理学院，学校在组织这种学生的这些社团的时候，会特别重视的一个是和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然后团队的合作，还有这个学习和实践的这种结合，这些方面可能是在课堂学习之外很锻炼同学们的一些方面。 嗯， 对，嗯，如果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想去香港将来读大学的时候，通过希望通过两位同学的这种分享，可能对我们香港大学里边所设置的这些课外活动以及可以锻炼同学的机会有一个部分的了解吧，因为肯定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社团，像一些艺术类的社团是不是也有， 嗯嗯， 舞蹈的或者是什么。 哦，有舞蹈的，有动物的，什么都 有，还有运动会这些， 很多，嗯，很多五花八门的，很多， 对， 嗯， 对， 这个能占到你们除了学习或者说是个社团能占你们的多少的这种精力或者是时间？ 我因为我有社团的经历嘛， 嗯， 在我大一的时候，基本上，我个人是会可能。因为你那时候什么都不会嘛， 嗯， 然后透过一个社团，然后认识了比我大的人，然后他们也给我很多指导， 嗯， 我感觉我是，有六的时间是给社团的。 哦，是吗？超过了这个学习本身， 比学习本身还要多， 嗯， 是真的。有坏有好吧，但我觉得我学习的更多的是课堂以外的一些实战的经历。 嗯，乐音呢？ 我呢就跟素不一样，就是我。怎么分配就可能就我在大二的时候参加这个社会服务团队，比如说我们一个学期三个月可能就在每个月我活动一次，然后在学习结束之后我们就去一个比如说义教的活动，就是我在2016年去这个西安， 嗯， 对，就所以我觉得我的学习是六， 嗯， 户外活动是四吧， 嗯， 对， 课外的活动是， 对， 嗯，好，对，其实已经占了比较多的比例了，我觉得，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就觉得拿出来很多的精力在学习，在整个的大学阶段，那等你面对工作或者是说走入社会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嗯，那么像你们在学校里边会有这么多的实践的比例哈，实践的时间，那么将来和工作去接轨就比较顺畅了。嗯，好，好，嗯，好，我们特别谢谢两位同学分享的我们在这个香港读大学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社团的活动，又能带给我们自己的学习和自身的提高带来哪些帮助。可能两位同学因为平常是说粤语的啊，所以普通话还是有点困难，可能 我们 听起来的时候也会稍微有点困难，不过我想这个内容和两位带给我们的这种信息我们是接收到了，谢谢，谢谢二位。好，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2.3 或者是 AM774 以及通过我们的网站3w.am774.com 来收听。我们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点半、中午的12点半，还有在晚上的8点钟重播。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见。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之后想单独举头，一直短暂的老朋友，我先想一个理由，